所以我们第二个就是说内观呢重视道德规范，道德行为是修习内观的基石。在课程中呢，学员必须谨慎的持守五戒啊。当然我们正讲五戒的话，不杀生啊，不偷盗啊，不妄语，不吸食烟酒毒品啊，还有不邪淫。但是在课程中呢，我们是不淫啊。其实这个五戒呢，不是说我们在修行的时候才要守五戒，其实这个五戒呢，根据我们一般人的生活上呢，应该是一个根本的一种道德行为了啊，道德行为。那在课程中呢，我们是完全戒绝任何的一种性行为啊。那因为啊，不道德的行为啊，就好像在我们湖中啊投下一个石头，它会引起很大的一个狂澜，你的内心呢会不平静。你那时候在中心犯的戒，任何比如说杀生或者说妄语或这种戒的时候，你心里很忐忑不安，你如何来修定呢？你如何来开花会呢？所以呢，在内观中心里头，我们你进去的时候，五戒整个氛围里头呢，让你很容易守五戒，因为你从早到晚啊，都是一直在很努力的在禅修，你没有机会换戒啊。男女我们都隔离的，男众有男众的宿舍，女众有女众的宿舍啊，你不可能这样子来就是打小报告，或者是哎眉来眼去，不是，我们有一个很适当的一种隔离，一个环境来隔离你的。而且呢还有法工时时在穿梭其间啊，你任何有犯戒的时候，人家会跟你说，哎，你这样子犯戒了啊。而且你也十日课程的九天呢，你是不讲话，你如何打妄语呢？你不讲话的，你是静语的啊，完全的静默的，你不会讲话，你没有时间犯戒的。那这样等等，那我们再来看，内观是以神圣的寂寞来进行课程，整个九天里头十天的修行，但是最后一天第十天的时候，我们会让人民讲话啊，因为你闭着嘴啊，九天之后啊，没有一天让你好好的来讲话的话，你可能第十一天回去的时候，你不知道怎么办，跟人家如何来交往啊啊！所以九天的静默，第十天可以开口说话啊。有的很多的同学，他们开始的时候一看到说要九天的静默，他说这怎么可能啊？不讲话怎么可能？但是呢，你才会发现，你不讲话，哎呀，太殊胜了啊！你这种经验呢、啊？你试过一次以后，你觉得大部分的人都会觉得我还要以后还要找这个机会来不讲话。你不讲话的时候，你才知道你的心有多乱，你才知道如何来清除你的心。因为你讲话的时候啊，你脑子里头就充满了那种 subject 主题很多。你一不讲话的时候啊，哦，你才知道原来我的垃圾啊这么多啊，你清都清不完。那这个时候静默呢啊很重要，在禅修里的静默是绝对重要的啊。那这个静默呢，不是说我不讲话而已啊，你也不要用眼神跟人家打交道啊。那有的同学呢，他们不知道这种静默的好处，有时候虽然是不讲话，因为一讲话的话法工马上就跟你去啊，但是呢他们一碰到的时候啊，会眼神会沟通，那这个东西呢都是应该是在静止里头的。在比较长的课程里头，比如说有些旧生他们有机会参加20天、30天、45天、60天课程里头，他们这方面做得非常的好。他们呢走路的时候呢是眼睛下垂的，他们只看前面散步路啊，其他的呢阳光啊、树啊、天空啊、周遭的人呢、啊、他们都没有兴趣看的啊，他们看的所以看到的就是大家的拖鞋啊，大家走来走去，有看到了就看到那拖鞋，所以课程结束说：“哦，原来这个拖鞋是你啊！”啊，这样，对吧？因为这么长的课程里头的时候，看来看就是人家的脚而已，啊，那这个呢，因为你少了你的一些五官的接触的时候呢，攀缘的心呢就越来越少，往内观，内观就是神圣的静默的最重要的一个啊用意，啊，还有呢。这段期间里头，我们把里面的手机啊，通通都收起来，通通都收起来。为什么呢？ 你手机有的时候呢，你会虽然说哎你可不可以讲话，但是你会打短讯呢、啊、或者是什么东西呢，你还是跟外头在攀援呢、啊、所以我们就把它都把大家的手机收起来。但是有的学员呢、啊、他们觉得我这么忙，我没有在外头跟人家，就我怎么行呢，所以他是交了一个手机，但是他保留另外一个手机，现在一个人有好几个手机是很普遍的了。好、哦、结果呢他们呢躲在棉被里头啊，还是在打，还是在打短信，但这个东西都是不对的。这个呢，你的禅修呢，绝对绝对不好。那你来参加这样课程呢，你是在虚耗你的时间的时间，宝贵的时间啊。那这个东西呢，在我们实时课程里头呢，完全的静默是绝对必要的。你这个时候你才可以往内观察你的心，啊，你这样子的话，你的觉知线会越来越敏锐，越来越敏锐，啊，那你这个敏锐的这样子的，我们才可以好好的深观我们深沉的心呢。好，真正的刚才这样子，我们有一些前行的一些动作，现在开始呢，我们第一个要教你如何的觉知当下，啊。我们的心呢、啊，都不会活在当下的，啊，常常就是把外这个过去的东西拿出来，然后呢，我们投射在未来，啊，我们真正的是觉知的话，应该是什么呢？活在当下，活在当下，这个才是真正的觉知。但是活在当下呢，不是说光是活在当下，可能我们讲活在当下，我们的范围是这么宽，啊，真正的活在当下呢，就好像是这样。90度的切入啊，90度的，你不可能偏的。你假如偏的话，比如说你带有贪嗔的话，是斜的，斜的。你这个真正的觉知是活在当下，不起贪，不起嗔，这个是一种90度的一种切入点，正学的，啊、哦，是这样子的，啊、哦。但是呢，这个东西做起来听起来很容易，做起来不简单，啊、哦。我们的心是一个游走很散乱的心。常常把过去的东西搬到不是当下，搬到未来虚拟的时空里头，哦，一直造业，一直造业。我们常常是活在造业的。你为什么你会造业？你没有觉知的能力，你的心乱掉了，你不知道。最近我看了一个电视里的一个节目，就是那个 National Geographic 那里头有一个啊那个 Dog Whisperer。他们讲报告狗班长啊，这个节目里头可能有的人我看过，哎，我从那边我就觉得感觉到非常类似我们的心。那些养狗的人啊，你看看在街上啊，你看看那些遛狗的人，常常是跟着狗啊，在跟着狗后面的，一下狗这样子，然后他就哎，小王不要跑，不要跑，不要去，怎么样？但是那个狗呢，一下子嗅嗅这里，一下子东西，一下子在这边小便，一下怎么，一下拽着这个主人啊乱跑乱跑，这是没有训练的狗。我们的习性啊，我们的一些烦恼啊，一样。我们这些没有办法降服这些习性的时候呢，我们的心是跟着这些习性乱跑，过去、未来就乱跑。但是一个训练的狗，它是怎么样的？那个狗主啊是主人，你没有训练的时候，你让去遛狗的时候，狗是你的主人，你是跟着被那些狗啊拽着走的，你不是主人。甚至回到家里的时候，狗也是一样，东跑西跑，东咬西咬的时候，你跟它吆喝吆喝，它还是一样不走，它还是一样不听你的话，因为它完全控制着你，你不是控制那些狗的。但是一个经过训练好的狗呢，你看那遛狗的主人是怎么样的，他哪怕是两只狗，他手牵着两只狗，那个狗呢绝对不会走到他前面，是隔在他旁边的，而且呢是很乖的这样走这样子。我们的心要受到这样子的一个训练，不然的话你的心是一直游走游走，你不知道，你没有办法觉知啊，你是受到你的习性这样子动吧动吧动吧，接着我们心就像猴子一样乱攀援的啊，像个野马一样啊， 奔狂狂奔，但是你没办法笼络他的。啊，我们要如何来训练我们的一个心呢？我们借用我们观察我们的呼吸，啊，让你训练觉知的方法很多，训练专注的很多，但是呢，佛陀他用一个，虽然有四十种业处，我们讲业处就是说你观察的对象、用功的对象，但是呢，佛陀最常用、最建议人家的是观察你的呼吸。为什么呢？呼吸是我们从出生就有的，啊，跟着我们一辈子。等到我们最后气息断的时候呢，很微弱的气息完的时候呢，还是跟着你，到死亡的时候还是跟着你的最后一秒钟。还有呢，气息啊，会反映出你的心理的状态。啊，一旦你心很烦躁的时候，你呼吸是不一样的，节奏是不一样的。你很烦躁的心呢，你可能你这个，比如说你生气了，你的呼吸就是很急促的。啊，那你觉得很祥和、非常宁静的时候呢，你呼吸是非常细微，几乎你都觉察不到。那我们训练我们的专注呢，用这个所缘来做什么呢？可以，因为很方便。哪怕我一天24小时里头都在，除非你睡觉的时候，不然的话，你醒着的时候呢，呼吸都你都可以觉知到你的呼吸。还有可以反映出你的心理的一些状态，啊，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所缘，啊，非常好的一个所缘。那我们常常说被过去或将来的思念呢、幻想呢干扰的时候呢，我们要如何来训练我们以耐心、以平稳的心再把它带回来？心是非常容易跑的，啊，在座有几位内观的学员们，啊，大家都知道，啊，前三天我们训练。如何观察呼吸？我们并不要你观察到，不是啊，哦，我这个完全是到安止定了，完全就是已经融入到你这个所缘里头。我们内观这个格音卡老这个体系就不再追求这个，你追求禅那不是？你现在要追求禅那，一般我们现在这种社会里头啊，要追求这种禅那你不太容易。为什么呢？我们贪嗔太强了，社会上的我们生活贪嗔太强了。你贪嗔很强的时候，你要入到安止定啊，我到达那种禅那那种境界啊，非常的困难，啊，但是我们内观呢，让你训练你在三天半里头，可以让你得到基本的一些专注的一个对象。你用这个基本的那种专注的心呢，我们就才可以来观察，再来就是观察我们如何来观察实相，啊，如何来观察实相，培养我们的智慧。所以在课程的第四天，学员学习有序的从头到脚，从脚到头来移动我们的注意力，而且不但只是你为什么要移动你的注意呢？还有第二个，一部分一部分的观察全身上下所呈现的感受及身上当下的实相。我们身体上啊有两个东西可以反映我们的当下的东西，一个是呼吸，一个是感受，啊，我们没有说过去的呼吸，没有将来的呼吸，呼吸就是存在于现在当下。我们没有过去的感受，未来的感受，你感受发生的时候就是 present time， 就是现在式的，啊，对当下的东西，我们如何把这两个结合在一起？就是说，好，我训练我的心呢，有基本的专注力了，觉知力很好的时候。我来观察我的感受。好，再来讲为什么我们要观察感受。第一，感受是跟我们呼吸一样时时有的，我们有生命的时候呢就有感受，而且呢这感受呢也是一样会反映出我心里的状态，会反映出我的心理的状态。比如说我现在生气了，我全身热燥，那我有恐惧了，我心里有这种恐惧的一种感受，甚至有时候呢，我很微细的一些情绪出现的时候，我没有很明显的感受，但是这个时候，你身上任何一个感受呢，都是跟它有息息相关的。佛陀曾经在一个经典、一个经文里头说了，当我们心法 出现的时候，就心里啊有些什么东西，有一些想法或是念头，或是有一些情绪出现的时候呢，我身上就有感受在流动。这是佛陀讲的。所以我们那时候你心里头有些什么样子的一个情况，你身上的感受呢都跟它是息息相关的，因为身心是互为作用的，互相交互作用的。所以这个观察感受呢，其实这个时候呢，虽然有时候我要观察一个情绪，这个心法出现了情绪，哦，你假如不是一个很有智慧的人，你不是一个很，我们在佛教里讲，你是一个立根的人的话，你很难观察你这个心法。为什么呢？心法很空幻，你常常会被那个心法拽到那种虚拟的时空里头啊，你会把那些心法在一直在增强，其实你是在造业，把那个业呢造得越来越深，你不知道，你没办法控制它，在这个时候你看那是不是会很危险。好，比如说我讲了一个，我情绪出现了，情绪是什么？就是以前你曾经遭遇过的，在你心里的一种烙印，你那时候一个想法，或是你那时候嗔恨贪爱这些东西的发生在以前的结果呢，这个东西当作是你心里的一些潜藏的一些垃圾啊出现了。这个时候说你不是在化解它，而是你是把它虚拟在一个时空里头，你还增强它。比如说你突然想到某某人，那在某件场合里头，某个场合里头给你相当的难堪，你突然间有一种冒出这样子一个念头的时候，你会那时候你会想，你不会说哎呀这个人好可怜，是他，我这时候呢不是，你是把这个你恨他恨之入骨，一直心里就在想，这家伙啊一定是什么什么，那时候什么，现在啊可能他就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你会给他加油添醋，给他甚至给他骂他，然后造很多对他不利的一些想法，你这个时候是在造业，你在造异业啊，越造越深，你没办法控制。但是这个时候你有一个身体上啊，你那时候的感受啊，你可以落实在身上的感受的时候呢，你就是活在当下，让你那时候心呢活在当下，你这时候不去照做在这样子，在你观察你身体上感受的话，你就不会给你的那些心法再增强再增强，再给他一些滋养，这个时候他心法越来越弱越来越弱越来越弱，你是在解脱的过程里头。我曾经在韩国代课的时候，有一个学员他去来问我这些问题，他说他是一个还俗的比丘，韩国人呢、啊、他们出家的时候，他们那时候都是打坐啊，韩国现在还打坐的风气还是很盛啊，尤其是他们是正宗的打坐是什么呢？秋铁，就是潮汐宗啊六祖的那个门派啊，是他们的正宗啊，正宗的人。他说他打坐，但是呢他打坐呢打到某种程度以后呢，每一次一上座啊，就有一个护法神，他都杀心里的话出现一个护法神来追杀他，诶，他不知道是跟他那个有些什么因缘啊，心里常常会出现这样，而且呢非常非常那种恐怖的画面呢出现的，他没办法处理，他每一次一上座就是来，每次一上座就来，最后他觉得很失望，他说我修行人，我没办法禅修的话有什么用呢？后来他想他到印度去游学，所以他就到印度去了。结果呢他想到印度去呢，到菩提迦叶啊，佛陀的那种这个悟道的地方啊，或者是参拜一下怎么样，看会不会有帮助啊，还是一样，哪怕他在菩提树下盘腿一打坐的时候一样，那护法僧也来追杀他，那他很恐怖很恐惧这样，所以他就很失望，他就想可能要脱离要还俗了。在那个时候他也听到说格印卡老师的这个禅修在印度啊，格印卡老师禅修，但是他想这格印卡也是在教禅坐，那我在教 Jockey 的这样潮汐宗的人，我也是禅坐，我没有比他不厉害啊，更可能比格印卡老师还要厉害，所以他就没有去学，他没有来啊。但是后来那一年我们在韩国举办课程的时候呢，他怎么有听说有一个格印卡的体系啊， 在韩国开课，所以他就报名来参加了，他来参加了。他来参加第二天他就来问我，他直接用英文来问我，他会英文蛮好的，所以我们可以直接沟通，不必再经过翻译。经过翻译有时候对这种东西的互相的诠释啊，有时候就很不容易，很贴切，所以他直接问我的时候非常好。那他就跟我讲了，因为他是出家人，所以他对经文啊很清楚。他说佛陀在四念住里头，他讲身受心法，这个呢都是让我们那个四个念住啊，让可以我们切入来觉知这样子的一个方法。为什么他这个心法出现的时候，他直接用在这个这样子的一个护法身这样子的一个情境出现的时候，他用直接从心法上介入，为什么他没有办法排除这样子的一个问题？我说，哎，这个都刚刚好。葛印考老师这个体系呢是重视感受的。我说你要今天你要换一个方法，你不要去观心法，你要观受。但是他一下不同意我的解释了。他说明明是身受心法这个四个念住呢都可以作为一个禅修的一个方法的，为什么你只要收受呢？我说我不是说只有修受，而是说以受切入，你修了四个你就在修道了。他一时还不同意我这样子，因为出家人他本身就是比较喜欢就心，就是这个即心即佛吧。所以我从心法上呢我是指导黄龙哦，为什么你还要这个用受呢，还是身啊受呢这样子。所以他一下不太同意我的这样的看法。我说我举个例子给你听，比如说这里现在有一批奔腾的野马，啪啦啪啦啪啦啪，你想要把它笼络，想要把它驯服的话，你要怎么办？当然你要先把它一个缰绳把它套住呗，好歹你套那个缰绳你套住它了，但是你没有智慧，你不是一个驯兽师，你可能呢太到了很高兴，你就拽呀、想把它拉拢啊，结果呢野马可能受到了刺激啊，更猖狂，你被拖倒了你也不放，甚至拖得快死了你还是把握住这个缰绳这么一端，这个时候会怎么呢？你就没完没了了，你最后就是陷入困境了呗。我说假如是说你那时候有个够聪明啊，好，我那时候套住他了，我把另外缰绳的一端呢我绑在一个树桩上，或是绑在一个水泥柱上，非常牢靠的这样，我只要确信他没有松脱，他没有松脱的话，你说这个野马会怎么样？就可能就滚下来了，是吧？他累了嘛，他抵不过的人他就会下来嘛。我说你的状况就是这样子啊，你的心法呢太炽盛了，你没有办法，你没有那种智慧，没有那种立根的话，没有那种慧根的时候，你因为以前的大师们都讲心法，除非你是一个大智者，不然的话你很难直接切进去的这个时候你用受，我来观察受，为什么呢？让你的心马上回到当下。你这个时候观察受，只要我确信这些没有松脱的意思是什么，我用平等心来观察我这个受的时候，就好像是把你那个缰绳啊套到梳妆上，我只要确信它没有松脱我就安全了。他这么一下听了，他懂了。我说好，你现在呢就要照这个方法来，有问题你假如打坐还有出现这个状况的话，你随时来找我。结果十天他都没再来找我，最后慈悲观的时候他说很高兴，那后来他有没有再回去当比丘我不知道啊，但是他确实是很高兴，他几年的这种修持最后你看他背的这些心法太炽盛的时候被他还俗了，都可惜啊！但是他还是可以去，因为他可以有七次的机会可以还俗的但是这个就是说，好，我们一定要让我们活在当下，借由感受来活在当下。而且感受呢，还有一个在佛经里头很有力的一个说法，就是在十二缘起里头，十二缘起啊，它中间。 比如说，好，我们因为无明嘛，最后我们有这么个有这个色身了啊，没办法了。我们既然有色身的话，我们就会有六根了、啊，就会有了。你有六根的话，你就少不了会有外头这个六尘会有接触嘛。你一接触的时候，一定会有感受的。啊，这个是我们一个生命体呀、啊、存在的时候，我们就会有受，是逃不了的。但是我们可以借用这个受来作为我切断轮回的这个一个关键。为什么？我对这个受呢，我可以有两种状况。第一个，我有受的时候呢，我可以再衍生我的习性反应啊，在它在更多的贪爱层次分出来。我也可以呢来止息我的贪爱，我不要将我的贪爱呢再生出。那你这个时候呢，就是把这个轮回之轮呢、啊、逆转了。所以受在十二缘起里头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而且也是佛陀所强调，这个就是切断轮回的一个关键点。那我们讲这个受啊，是身体的感受。当然呢，我们讲身受心法，那个受呢，佛陀的经典里头呢讲到这个受的时候，也有喜受、忧受啊、乐受、喜受、忧受、苦受、不苦不乐受。但是在四念珠的经文里头，他当讲这个受的时候，是指身上的受，是种苦受、乐受、不苦不乐受，而不是喜受、忧受啊。当然我们有时候心里头也会有喜受、忧受的时候了，但是喜受、忧受，比如说我心里觉得我感觉很好，我感觉很快乐，这是你的一个喜受、一个忧、一个喜受。但是这个时候你身上身体生理上的感受也会不一样。所以我们那时候啊，来还是可以以我们身上的感受呢作为你用功的一个基点啊。所以我们讲这个受呢，可以让我们活在当下，活在当下。好，所以受是这么的重要。那我们一般的人呢、啊、我们为什么会痛苦？我们有很多很多的习性，在我们一生里头啊，比如说一个人出现了，这个人呢很可能就是跟你以前有过节的，你马上呢心里就是有一种批判就出现，他来跟你讲话，因为他以前曾经跟你很难相处。他出现的时候呢，你这个时候呢，第一个你习性就出现了，有一种批判性，就是这家伙又来了，这家伙今天一定是又来算计我了，什么什么了。所以他开始讲话的时候呢，哎，这个他可能或许对方啊是展现一个笑容要来跟你讲话的时候，但是你心里你还是摆出一个很严肃的脸对待他。他就你他一边在讲话，你就说你这家伙又是不怀好意，你看又讲的来这个话来着，你就是一直的让批判的心一直出现，一直出现。最后呢，你散发出来那种波动啊，他也感受到了，最后他也觉得无趣了。或许他那时候他也有习性啊，你有习性，他也有习性，他可能心呢、啊、有时转换出来了，本来是个好意来跟你讲什么，最后他也是一个敌意的，两个人火花又碰出来了，啊，所以你看我们那个习性呢、啊，常常左右了我们的生活，我们都不知道，啊，贪爱也是一样，这些其实我们是。不是说是有这个习性没错，但是我们的习性呢是怎么？我们不是对这个习性是这个执着，是对我们的感受执着。我们有什么习性出现的时候呢，身上就有什么样的感受。刚才讲了一个心法出现，习性就是我们这个心法出现的时候呢，我身上就有感受在流动。我是对这个感受呢执着。比如说一个毒瘾的人，有毒瘾的人，有烟瘾的人，啊，为什么他不能断除这个毒瘾、这个烟瘾，或是酒瘾？其实他喝酒、他吸烟、他吸毒，他身上有一种某种感受，他是对这种感受呢起了贪着，起了一个执着，他每一次就想要有那种感受，所以他要不断的吸烟、不断的喝酒、不断的吸毒。其实是对感受在起贪婪起嗔恨， 所以感受呢，就是我们一有生命的时候呢，我们躲不掉的，一定会有感受，除非我们死了。一个尸体，一个死尸，跟一个植物，它没有什么感受。啊，一个石头，这个那没有什么感受，因为它没有心。我们呢，一个生命体，我们有心。心的话呢，我们假如说没有得到一个很好的一个保护、一个训练的时候呢，就会受到我们的习性啊，就跟刚才那个狗、那个狗的情况一样。我们的心呢，是被这些习性拽着走、拽着走、拽着走，陷入无边的痛苦。我们知道要改、要改、要改，但是你不知道如何改啊。你不知道如何改的时候呢，你就是痛苦一辈子啊。你就啊、哦，等一下，我要想到我要去上什么课，心灵的成长课程，很好，人家说很好，我也花很多钱，我去上，上时候呢，哦，我开窍了，哦，我知道这个怎么样子呀，结果不到两三个礼拜啊，固态复萌，因为你没有触及到我们的心的深层，就好像我们把那个树枝啊砍掉了，你根还在，根还很健康，它还会吸收养分，然后又会冒出一个新芽，一样。我在大陆的时候，我很惊讶的发现，有很多同学啊，他跟我说，他说老师，我现在终于找到了，我花了已经十几万了去上这个课，所有的看什么什么型的，什么什么这个课程的，啊，什么什么沟通的，我都上了。花了十几万了，我说哎，十几万啊，在大陆来讲是不得了的一件事情。他们花了很多钱，然后最后他们不花一毛钱，他们上了内观。当然他们会捐款了，对，但是他们捐不捐不是我们的所注意的。他学到这个解脱的一个方法，是，他知道了感受的一个重要性。我们的习性为什么会让我们一直痛苦呢？因为我们对这个习性出现的时候产生了一些感受了，我们贪爱执着，我们没办法摆脱，就越陷越深，越陷越深。其实我们身上的感受啊，怎么样的发生的呢？我们身心呢、啊，都是所谓的一个次原子粒子在运作，噶拉巴，在巴利文里的叫做噶拉巴，次原子粒子。那次原子我们把它归位为有什么四种的一种次原子粒子，地水火风啊，但是每一个不同的嘎拉巴，它有不同的一种呈现出不同的感受。那有时候我们这个比如说地的次原子粒子比较 dominant 比较明显的时候，我会有一些像地沉重啊浊，或是轻啊轻重，还有粗或是滑这样子的一些特性。那水呢，有一些凝结、凝聚啊，这样子的一个特性。火呢，是一种温热，很冷、很热这样子的一个特性。风呢，是一种动，一种支持，一种支撑，一种动这样子的一个特性。那我们身上为什么会有这些的感受呢？是不同的次原子粒子在发生一些作用，比如说我们今天啊、打坐的时候，哎呀，突然间感到非常的沉重，很可能呢是什么造成的呢？因为可能你今天吃了一些食物啊，很浊的食物，很油腻，啊，好，我们的这些次原子粒子呢有四种食物啊会来。造成不同的那个次原子粒子，那这些次原子呢，展现出不同的感受。第一个，食物的来源是什么呢？我们的食物，我们日常吃的三餐啊，这食物。今天你吃很辣的、很咸的，啊，或者很油腻的食物，你今天的感受就不一样。你今天吃了一个烧饼，啊，很好吃，烧饼油条很好吃。而且再加上一些豆浆，非常好吃。结果呢，你今天胃啊就觉得消化不好，也觉得很沉重。就是你那时候呢，这食物所供应出来的东西，在让这些很沉重的、很浊的，这个嘎拉巴，就是次原子粒子升起的，你让你感觉到这样子。好，这是一种食物。 还有呢，我们周围的环境呢，也是给身心呢、啊、提供这样子的一个嘎拉巴，一个也是一种来源。你热带的，我们在热带，在这个气候很热的时候，你的感觉是什么样子？你很冷的时候，你感觉是什么样子？一个在生活在寒冷地带的人，他的身体上呢，自然而然就孕育出对某一种那个嘎拉巴比较容易升起的。在热带地区的人呢，是不同的。所以为什么热带地区的人一下子到冷的寒冷地区，他有适应不良的一个状况？啊，这是第二种让我们身体会产生这样子嘎拉巴的一个原子粒子的一个来源。第三个呢，跟第四个呢，跟心理有关。啊，心理以后也会提供给我们的心有这样子的一个食物，一个就是我现在的念头，我现在的念头啊是提供这样子的一个来源。还有第二个就是我过去的念头，就是我的习性啊。那这四种的嘎拉巴呢，这个来源呢，提供我们身心的一些作用啊，产生不同的感受啊。好，我们在食物方面还有环境方面，我们比较容易理解，因为什么？直接的，好像就提供我们身体有这样子的一个感受吧。啊，我吃的食物还有环境的感受。那为什么心如何来影响我们会有这些感受呢？我们也可以从生理上、物理上，我们来探讨。当我们心里啊，我比如说我今天突然间，我看到一个什么东西，让我有一个念头出现了，我一种嗔恨的心出现的时候，或我有一个恐惧的心出现的时候，你这个时候呢，生理上啊，会有分泌出一种腺体。我们或许再往下看就会有这样子，我们会发生一种叫做阿萨巴。阿萨巴意思是也是巴利文的、啊。阿萨巴是什么呢？在我们一番佛学里，这种肉，是流体啊，一个肉，一个爆流，一个分泌，一种中毒。啊，这个就是我们讲一些不净的一些东西。当我们心里啊有一种念头出现的时候，比如恐惧、嗔恨出现的时候呢，我心内生理上就会有一种分泌。就有一种分泌的时候呢，伴随着我的血液在流动的时候，让我比如说我一下很愤怒的时候，我身体有一种热燥，它升起是一种热的，一种火的，一种嘎拉巴，火的四原子粒子很旺盛，让我心里觉得很烦躁，很亢奋，还是什么东西啊？好，这些是我们现在的心理所出生的，啊，那这个我们心理所出所那时候呢，是提供了一个嘎拉巴，另外一个来源是我过往的一些所囤积的一些习性，那这个东西跟我现在的那样子的心境呢是息息相关的。比如说，为什么你现在一个人出现的时候呢，你会马上对他有一种评价，一种批判？是因为你过去一些不好的经验，就是勾引出你以前的那种的一种旧有的习性啊。这个习性呢本身呢，就是提供了你一个这样子的愤怒啊、恐惧啊等等的这种，或者是贪爱啊这样子的一个类似的一种嘎拉巴。那你会展现出这样子的一个感受，你又对这些感受呢起一些贪爱的时候，就没完没了，没完没了，没完没了，我们就不得解脱，就是这样子。没完没了，没完没不得解脱的时候，怎么办呢？你就是痛苦了吧？啊，我们为好这个佛陀，他发现这个方法就是要来解脱痛苦。如何解脱痛苦呢？内观啊，在让我们学习格英卡老师这个特别强调的是内观呢，在整个课程里头就培养我们两个能力，一个是觉知的能力，一个是平等心的能力。你具有这个两个 觉知跟平等心的时候呢，它会守护着我们的生活。啊，觉知是什么呢？时时刻刻知道我的心的状态。你知道你的心的状态的时候呢，你就知道啊，如何来，好像比如说我现在不可能没有习性出现，为什么呢？我以前呢、啊、跟人家生活之中啊，我几十年里跟人家有些交往，有一些互动，就造成了一些习性，一定要出现。比如说我对一个，比如说啊、嗔恨这样子强烈的，或者恐惧这样子的，我们讲恐惧，恐惧大家都有，恐惧的心一出现的时候呢，哦，你不觉知的话，你就让恐惧一直越搞越大。比如说突然间你在一个睡梦中啊，一个听到一个声音，你就觉得恐惧出现了，你觉得什么什么有什么东西出现的时候，你那时候呢，你不觉知的时候啊，你就梦得明白啊，哦，我躲起来，我越想越多，越想 越来越恐惧啊，甚至有时候棉被拿出来，哎呀，好像是什么什么什么的，你越来越恐惧，你没有觉知，你那时候心呢已经走到那种到虚拟的一个空间里头啊，时空里头啊，越搞越大，越搞越大，你没有觉知，因为没有觉知，意思说你没有活在当下，啊，你的心呢就像被那个狗啊这样拽，这样拽，这样，你没有活着。假如你是觉得是，我现在有这种恐惧出现了，我了知这个恐惧了，是你那时候想运了、啊。你那种想运呢、啊，不是搬弄以前那个习性所累积的那个经验了、啊。说，哎呀，恐惧是这样，那可能是鬼啊，还有什么东西，还有什么什么什么啊，乱七八糟的东西，一直搬弄是非，让你使你这个习性啊又更加强、更加强。不会，你那时候一直到想运会说，嗯，这也是我的幻想，是无常的啊。你这时候好像就踩了一个刹车了呗。你就会不会让你那种习性啊一直在猖狂，因为你不再给你那个旧习性出现的恐惧的习性呢，上头再给它滋养了，没有了。你不给它滋养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就说它会越来越枯萎，越来越枯萎，越来越枯萎，因为你这个心识之流啊，是要你不停的提供它一些滋养，它才会心识之流会一直往前奔。你没有的给它新的这些滋养的时候呢，它就得不到你的滋养的时候，就越来越弱，越来越弱。所以有时候我在回答学员的问题的时候，我会说，你当旧恨出现的时候，你不再加上给他一些新仇的话，这个就是内观的方法、啊、我旧恨一定是有的，为什么？我先跟人家交往，我累积了这么多习性，他出现的时候，好，我知道这是一种以前的过往的一些事件，很可能就是因为以前我种下的因呢，现在的果报这样出现了。但是我对这个果报啊，它本身并没有什么善不善、恶不恶，我们不讲不是善不是恶，只是说它有可喜不可喜。因为这个果啊，比如说我们讲芒果跟苦瓜，它出现的是苦瓜的话，你知道苦瓜没有什么罪啊，它就是苦瓜呗，因为有苦瓜的种子生出来的苦瓜，你说那个呢？但是它是苦的没有错，但是我对它可以不给它加上善恶的评价。这个时候呢，你的旧有的习性出现了，啊，你没有给他新的滋养的时候呢，他会枯萎，枯萎越来越来越来越来，哎，这个就是第一个，你有觉知，哦，我这个习性出现了，再来这个平等心，平等心来，把你跳脱你这样子的一个困境，啊，平等心如何来培养呢？就是说，我们就借用我们的感受啊。升起的时候，它本身就是有好跟有愉悦跟不愉悦的感受出现的时候，一定是有愉悦和不愉悦的吧？我可以对它的如实的接受，我不再加习性的反应。比如说，我今天突然间有一个恐惧的事情出现了，我心里的鸡皮疙瘩，还有这个整个肌肉啊都僵了。但是我现在知道，哦，你看我恐惧出现带出来的这些感受是这样子，我不会再给它增强。你就是观察室，你看我现在鸡皮疙瘩，从头到脚都是鸡皮疙瘩。但是你这样好好的观察，好好的观察，嗯，你看，你看，哎，慢慢慢慢，它鸡皮疙瘩舒展了，没有了，没有了。你一跳脱开来那样子的一个， 你没有再给他增强，这个呢就是平等心，如实的接受你那感受，而不起任何的习性反应，这个呢就有了习性啊出现了。因为你为什么会恐惧？你这个恐惧呢，说老实话，为什么一个小孩子啊，你没有教他什么叫恐惧，但是呢他碰到什么他会恐惧，为什么？前辈子就有的了，你很可能就是前辈子就是有这样子的一个习性的。你看为什么小孩子你不教他什么什么，你给他玩具啊，他开始玩完，你跟他抢的时候，他为什么忽然就会给他？他习性出现，他以前所潜意识里头的一些贪爱，他出现，我执出现，恐惧一样。我们所有的习性啊，哪怕这个习性是前辈子就种下去的，或是你今生就种下去，都不去管它。我出现了，我来观察它。怎么样观察它？你不是去观察这个习性反应，或是情绪，不是去观察的。刚才我们讲的心法，这个出现的时候，你没有办法控制它，但是这个时候你马上观察身上的感受，或是观察你的呼吸，让你的心呢一下子回归在当下，当下。而且对这个感受呢，你如实的观察，你不要会说，哎呀，这个很痛啊，这个什么东西，你很讨厌啊，这个怎么痛了这么久还没走？哎，你就是把在这个习性上头所呈现出来感受上头呢，你又给它加油添醋了，嗔恨的心呢就越来越强，越来越强了。你是不是在清除这些习性，而是在增强这些习性？比如说，我们把我们的习性当作是一种垃圾来讲，啊，垃圾出现了。你不但只是说把它清除，你是哎呦，这个垃圾是什么时候弄下去？这里头你还得给它分类，还给它加强，是还要把它加一点，再把它弄上去。这个垃圾啊，又会大更大一包了。下一次呢，回去的时候，下次来时候更大一包，啊，那佛陀教我们的方法呢，就是说，你垃圾出现的时候啊，你不要去理它，就把整包丢掉，没事了。啊，你还要去给它做一个分析，有很多方法，你要去把它剖析啊，是什么形成的啦？啊，佛陀说没有必要。为什么？你在分析的时候，你是凭什么分析？你凭你的想愿吗？当你的想愿是污染的想愿的时候，它搬那一些以前很污染的那种习性的那种储存的东西的资料啊，来做分析来做什么？跌倒里的 garbage in, garbage out。你是拿那一些杂七杂八的没有清净的那个一些习性的这种东西拿出来做分析，你当然越分析越糟糕了，没有必要，整包垃圾把它丢掉来，没事，就这么简单。当然讲是讲很简单啊，你要可以培养平等心啊，那还不是说一时半刻你就可以培养出来的，但是内观呢教我们，而且很有方法的教我们，在座的几位同学都知道格音卡老师讲，平等心是衡量你禅修有没有进步的唯一的法，唯一的标准。你假如今天有些感受，是你也觉得是感受啊，但是你还会起平等起习性反应的话，那你就内观没有学到地。你要有感受出现的时候，有心法，不管是什么，你可以这样，所以把它归纳起来，就是说，你任何的习性出现的时候，你可以把它回归到你身上的感受或是呼吸，这个时候呢。对这些实相，因为这个东西都是实相，心法这些，还有甚至你这个念头啊，有很多是概念，概念很空泛，你要如何把它落实在实相上？实相实实在在的感受，实实在在的呼吸，你落实在这里，你不起贪不起嗔，哎，你就得救了。这个呢习性啊，旧有的习性一个一个的清除，一个一个清除，一个一个清除，一层一层的清除。这个就是在佛教里头，佛学里头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智啊，一个智慧的智啊，是三卡拉五贝卡，是什么呢？巴利文叫三卡拉五贝卡，三卡拉就是习性反应啊。我们讲行，行为的行啊，我们讲用那种现代的诠释就是习性反应。佛经里头的就叫行，就是我们的业，我们的行为。啊，行为所造作出来的后果都是叫行。啊，我们讲业习，啊，我们讲业，这个都是我们的行，啊，这是三卡拉。那五贝卡是什么？舍，舍呢是很 古老的这种方法。其实舍就是说，不是说我把它舍去，不是，而是我不沾两边，不给他贪爱，也不给他嗔恨。啊，我中道，如实的观察，如实的观察实践，啊，不起贪，不起嗔，这个呢，真正的叫舍，是中道。啊，我不贪不嗔，我如实的观察，这是中道。所以你那时候，假如是内观的训练的时候，你有觉知、有平等心的时候，哦，你这是一种解脱的方法。你修修修修，一层一层习性反应呢，越来越低俗，越来越低俗，最后你解脱了，最后你解脱了，内观整个过程就是这样子来运作的了。啊，我现在呢。